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359，死无对证。孟青吐血伤重，同时看白玉堂，奄奄一息，外加一脸真诚。 你没事就好了，不然招恐怕要恨我一世。 说完，孟青晕了过去。蓝狐狸急得眼泪都出来了。 傻孩子呀！ 说着，蓝狐狸扶着孟青和后边跑来的两个魔宫老头一起抬着他往外跑。 我一会儿赶紧来救人呢，还有那开封府的神医在哪儿啊？ 魔宫跟着蓝狐狸来救人的众人显然搞不清楚状况，还以为那么多人一起中了机关，孟青为了救白玉堂受了重伤。几个老魔头心疼的眼泪流，展昭咬牙就要上去说明真相，但是被白玉堂拽住了胳膊。展昭回头看白玉堂，白玉堂微微摇了摇头。 杨希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 蓝姨刚来，我们还没来得及说什么，就听到下边传来的响声，蓝狐狸就冲下去了。不过他好像并不认识这个机关。 展昭皱眉，朱明当年好多图纸都没被人看到过，孟青既然会用，自然会挑一张众人没见过的，而他自己当时应该也是碰巧看到，且那时候他还小，孟青应该也不会想到他竟然记得。 不过起码知道那小子有问题。 我一会儿就说。 你说不清楚，他这招苦肉计是早就算计好了退路，你硬来等于中了他的计。 可是 别急，迟早会露出狐狸尾巴，操之过急会伤了你跟魔宫亲友的感情。 那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你多委屈啊，而且谁知道他这么卑鄙会害多少人。 所以说要想法子，他卑鄙就要找个更卑鄙的对付他。 白玉堂伸手轻轻弹了展昭的脑门一下，展昭一愣，摸了摸脑门看白玉堂。白玉堂看了看影卫们。 林业火呢？ 那小子够可以的呀，展昭为救白玉堂都急成这样了，他倒好，把我扔了都不管了。刚才要不是白玉堂机灵，这会儿我可是非死即伤。 他说找人告状去了，不过现在还没见人。 展昭听到后微微愣了愣，随后突然扬起脸望向山顶的某个方向，情绪瞬间平静了下来。白玉堂有些意外地看他，展昭轻轻一拍邹梁。 他可着急你了，我下来他还在后面吼，顾着你家耗子的时候也记得看住那哑巴呀。 展昭模仿着林业火的神情说着，邹良望了望天转身走了，嘴角却是微微挑起了。 不气了？ 气的。不过你说的对，要找一个更好的法子，不能被他利用。 说完，展昭拉着白玉堂的手往上走。 嗯，哎，你别说啊，林业火关键时刻还挺机灵的。 而此时远处的山顶，林业火蹲在一棵高高的树枝上，仰脸看着一旁，沉着脸站着，皱着眉望着山下的阴侯。 老爷子，你可看见了？ 阴侯点了点头，伸手轻轻一拍林业火的肩头表示感谢，转身走了。林业火回头看，就见阴侯转身时神情暗淡。这个当年叱咤风云，震慑的整个武林都不敢提他名字的魔头，此时更像个失望的老人，摇着头缓缓地走向远处。孟青伤的也不算太重，吴一火帮他解了毒，让他好好休养。蓝狐狸等人见孟青没事，倒是也松了口气，几个老人家轮流照顾他。 蓝狐狸抱着胳膊摇头叹气， 小青这是钻了牛角尖，想不开了呀。 没办法呀，赵赵比较中意白玉堂。 可是他俩是青梅竹马嘛，有感情正常的。 要不然我们给小孟子再找一个。 找谁呀？赵赵就一个。 魔宫的老人家干着急，使不上劲儿。魔宫的确有一些老人家很中意白玉堂，比如说阴侯无疑或红九娘他们几个，但也有很多见都没见过白玉堂，而孟青则是他们从小看着长大的。原本听到白玉堂将100个魔头都摆平了，还打赢了鬼山莫须，再加上他天尊徒弟的身份，很多人都开始接纳他，并且有些期待认识这个年轻人。但是孟青的事情一出，众人有些心疼孟青，觉着孟青无论如何都是为了白玉堂而受的伤，可他受伤之后白玉堂不闻不问，连展昭都没来看一眼，这有些不好吧。八卦是人的本性，几个老头老太太就悄悄聚在一起议论，这三人不是因为感情那点事儿闹僵了吧。展昭和白玉堂回到了陕府，众人都听说貌似出了事儿， 搞了半天他跟案子有关系，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小人，要提防他来阴的， 要跟魔宫的前辈们告发他呀。 哎，你也是老实人，这死无对证怎么说啊？ 那白大哥和邹良不就是证人？ 我只看得出他有异样，但是当时毒气冒出来的时候，山洞里就他和白玉堂两个人，的确也可以算死无对证。 嗯， 他跟你说了什么？ 他说他的确是刻意的，然后还说你会伤心是因为我死了，而且不会伤心太久。 他就直接说？ 我看不出他有隐瞒的意思。 气死人了， 小人直接将发生的事情告诉魔宫的人。 还是那句话，死无对证啊。 白大哥不就是证人，他是大侠，说一不二。 我说你这呆子，白兄啊和那孟青可以说是情敌关系，孟青表面上还为了救白玉堂而受了伤呢，如果白兄这个时候去说他的坏话，那就等于倒打一耙。哎，你别忘了，白兄和魔宫的人没交情，但是那个孟青是魔宫的人养大的。 难道就这么算了？ 林业火端着个茶杯看向展昭。 放心，阴侯看得明白着呢。 你第一时间去找阴侯，这倒的确是高招。 嗯，确实。 不过阴侯也难办呐。孟青那个贱人用的可是苦肉计。哎，你们信不信，若是真的拆穿他，他更恶心的话都能说得出来。 多恶心。 庞玉想了想，拽过一旁的包大人。 哎，包大人你也阴侯。 包拯眨着眼不明白他要干嘛。庞玉又拽过公孙赵普。 你俩呢就演魔宫的众老人。 公孙和赵普对视了一眼，庞玉指了指自己。 那比如说我就是孟青，然后啊小馒头你当自己是展昭，来跟前辈们告我的状。 说着庞玉假装靠着一棵树奄奄一息状，包岩眨着眼看了看一旁的白玉堂和展昭。小四子和邹良在一旁歪着头看热闹，包岩一拍胸脯觉得身正不怕影子歪，于是就义正辞严跟几位魔宫的前辈说了孟青的罪行和可恶之处，还让白玉堂和邹良讲述了刚才的经过。包岩说完还问阴侯，包大人点了点头表示阴侯的确看到了。庞玉听包岩都讲完了，于是可怜兮兮靠在一棵树上看着白玉堂。 我已经说过了，我不跟你讲，但是我和赵毕竟那么多年的感情，你何必赶尽杀绝呢？ 一旁喝茶的赵普一口水喷出来，白玉堂嘴角抽了抽，觉得隔夜饭都要吐出来了。庞玉还演得很投入，捂着心口。 你放心， 我只要默默地守护他就够了，不会给你们惹麻烦的。 哎呀，啊啊啊！ 庞玉话没说完，紫影折影按住他就锤。 哎，恶心死了，唱戏啊你！ 庞玉边咳嗽还边佯装吐血，拉着一旁的赵普和公孙。 爷爷，奶奶，我保证以后都不纠缠赵了，但是天地良心，哎，我没有一点对不起墨公，哎，你们都是我的亲人，如果我做出对不起你们的一点事情，我天打雷劈啊！ 公孙和赵普都忍不住扶额。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，孟青除了没庞玉作的那么明显，那么讨人嫌之外，还真有可能会这样应对苦肉计，博取同情。 确实，就算阴侯发生，魔宫众老也可能有人心存疑惑或者同情孟青，毕竟除了白少侠一面之词，没有人能作证，而阴侯又是展护卫的外公，向来对他疼爱，可能啊会被视作护短偏心呢。 就算阴侯在魔宫说一不二，还是会有很多人表示不服气吧。 不能这么干，魔宫会分崩离析的，万一分成两派，一派帮着玉堂，一派帮着孟青，吵架翻脸，那就真的要大乱了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